太臣万岁，怎能是？ 众臣同去湘江水，南溪今朝满面羞惭愧。官勋章吧， 儿臣在， 吩咐大小三军穿白挂孝，齐至灵堂为伯弟要亲的死。 哭灵牌，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张君强扮演刘备。 Thank you.

有苦有臣遭阻难呐，臣知国君进驾，吾侯千岁， 平身 千千岁。 子玉，求和之事怎么样了？ 臣妾之功，那刘备不肯摘和，反吃言不逊，是要踏平东吴。 哦，踏平东吴。哎，刘备亲率金兵70余万，其实难当，我东吴为应也。 会战山平之空怀报国心，臣鲁迅见驾，只恭千岁。 亲驾平身， 千千岁。宣臣上殿有何旨意？ 实才看则奏道，亲有孙武之才，故命你带领人马抵挡刘备。 臣妾之功将动文武，皆是之功故救之臣，况且吾人担此重任，微臣年幼，只恐误了国家大事，还望主公领宣贤。 故深知亲家堪当此任，德润有意全家性命担保，亲家万不可推辞。 只恐满朝文武不服。 亲家呀，此事感谢我东吴的安危，孤心一定拜你大都督锦封楼后，领长陆军81州，监管进出各路人马，并赐你尚方宝剑。 倘有不遵者，先斩后分走。 臣谢追龙安， 退班。 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， 全仗列公提拔。 满兵之相提，必然大获全胜。 仰赖主公洪福镇巴士，要说愿意发起过， 红尘千里走开过。 一战功。 请西蜀人马欲灭东吴，吴侯管我为帅，尽力伸张一事，二位老将军 元帅 此番扫灭刘备，盼望二位老将军协力同心，奋勇杀敌。 那可自然，阿元帅，此番发兵是协灭刘备，还是先救孙桓？ 自然先灭刘备，后救孙桓。 元帅， 不先灭刘备，后救孙桓，那孙桓岂不困死城中？ 本帅熟知孙桓将军深得军心，必能罢手，破蜀之后弃困自家，二位老将军不必多虑。 啊，元帅， 本帅自有安排。严门， 曹将军母婿年幼，不会用兵，这便日何是好？ 且自有他。 正月时， 人在矮檐下， 怎敢不低头？ 嘿， 官刘备一引茂林山去，本帅略施小计，管教他全军覆没，汉当召开天地。明年二人带刘皇燕校顺风放火，不得有误。众将听到了，命你安埋伏屋两侧，火光一起，沿路皆杀，不得有误。众将放追杀刘备去斩。 胸中怒气冲霄汉，要把东吴踏平川。黎明之功，东吴人马屡屡而来，沙漠苦丰富，前去迎敌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池小秋演唱的《窦娥冤·法场》，下面请您收听《孔雀东南飞》出场时的一段西皮慢板。Yeah.